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英雄红颜困戈壁，茹毛饮血却无力。忽闻大漠杀声起，偏逢故人黄尘里。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的欲望往往在最不该来的时候，却偏偏来了。人的肉体越疲乏的时候，欲望反而会来得更突然，更强烈。侯铁花终于紧紧地抱住了他，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侯铁花的欲望忽然变得像火一般的烧着了，他再也不能遏制了。琵琶公主闭起了眼睛，仿佛已经准备承受了死前的狂欢，岂非正是每个人都曾经幻想过的？杀是那样的柔软，那样的炽热。侯铁花翻身压上了他，他们的伤心、悲伤、痛苦、绝望，似乎都已经可在这股欲焰中燃烧而尽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侯铁花忽然腹痛，大呼一声跳起来，他双手掩着自己，吃惊地瞪着琵琶公主，哑声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难道你不愿意吗？琵琶公主的眼中流下了泪，轻轻地说：我是愿意的。在临死之前，我已经决定把什么都交给你，但是我却不能不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的身子已经不再完整，已经交给别人了。 啊！侯铁花双拳握紧，嘶声说： 谁？ 琵琶公主一字字地说： 就是他。 他说的他是什么人，胡铁花还不知道，可胡铁花就像是被一桶冷水从头上浇下来，整个人都呆住了。琵琶公主惨然说： 我也想要你的，但实在没法子控制自己，我只想忘记一切，死在你的怀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法把这件事情拦住你。 胡铁花忽然跳起来，大呼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疯狂地踢着沙子，每踢一脚就骂一句：老臭臭。踢得满天的黄沙几乎把他自己都包围了。琵琶公主悠悠地说： 现在你恨他吗？ 嗯。 琵琶公主叹道：你就算很恨他，我也不怪你。我有时也很恨他。无论什么人跟他在一起，胜利、光荣总是属于他的。无论任何人的心事，他只要瞧一眼就能猜出来，而他的心事却永远没有人知道。 胡铁花的脚忽然停下来，望着他说：你认为我们和他在一起实在是太吃亏了，是不是？ 嗯。 但我们却都是心甘情愿地和他在一起的，他并没有强迫过我们，是不是？ 嗯。 胡铁花竟然笑起来了。哎，说来说去，我们两个还真是同病相怜，虽然恨他，可还是忍不住喜欢他。琵琶公主叹道： 是啊，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老臭虫的确值得人喜欢，是不是？琵琶公主默然了半晌，终于也嫣然一笑说： 真不愧你是他的好朋友。 他语声忽然顿住，瞪大了眼睛望着胡铁花，目光中满是惊骇恐惧的神色，虽然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丝毫的声音。胡铁花笑着说：瞧什么呀，我的头忽然就变成两个了。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他的声音骤然就顿住了，目光也突然充满了惊骇之色，他瞪着自己的手说不出话来了。这只手竟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头上竟已流满了鲜血。胡铁花的头没有破呀，这血是从哪儿来的？胡铁花抬起了头，只见满天黄沙之中有两片黑影在盘旋飞舞，而且越飞越低，眼看就要落下来，这竟是两只鹰。血无疑是鹰身上落下来的，鹰无疑已经受了伤，若非胡铁花感觉已经麻木，他应该早已经绝招。琵琶公主惊讶地问：这鹰是从哪儿来的？又怎么会受了伤呢？莫非附近有人来了？说到最后一句话，她的惊讶变成了喜欢了。是啊，只要有人来，他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胡铁花的面色更沉重，他忽然想起那日自死去了的镖客们的身上将他们的珠宝抢去的那些飞鹰了。沙漠上的鹰显然也都是石观音的奴隶。 只听一声响，一只鹰就像流星一般就落下来了。胡铁花捡起来一看，鹰腹上灰白色的柔毛已经被鲜血染红了，鹰腹已几乎裂开了，它受的竟然是箭伤。这只鹰显然是在向人飞扑袭击的时候反被人一箭刺伤的。胡铁花皱起了眉： 哦，好快的箭法呀。 琵琶公主的眼中出现了希望的神色： 是不是他？ 绝不是。若是他出手，这个鹰绝对没法子还能飞这么远，何况就算是一只扁毛畜生，他也舍不得杀死他的。 这个时候 另一只鹰也落下来了，致命的窗口也是箭伤。 琵琶公主又说：那么会不会是你另外的那个朋友呢？ 也不是，疾病眼从来不用箭。 他忽然一笑，喃喃地说： 无论如何，这两只鹰来的倒是很是时候啊。 琵琶公主还没有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胡铁花已将一只鹰送到了他面前，说： 把它吃下去。 啊，吃下去？这怎么吃得下去？ 胡铁花瞪着他的眼睛说：你假如不想死，就一定想法子吃下去，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尽量多吃，吃多越好，吃下去，吃，知道吗？ 美食家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肉类之中，鹰的肉，哪怕是最粗糙了，就算是煮熟了都未必咬得动，何况是生的。 琵琶公主用小刀切了一堆吃钥匙的放进嘴，皱着眉咀嚼着，几次都忍不住要吐出来了。蝴蝶花说， 你这样的吃法永远也恢复了力气的，要像我这样吃，你看你看。 他将带血的鹰肉一整块割下来，先吸吮着上面的血汁，再将肉切成了细条，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就用力吞下去了。琵琶公主简直连看都不敢看了，她苦着脸说， 我不能这样吃，我吃不下去。 蝴蝶花笑着说，你只要闭上眼睛，你就想自己吃的是白切羊肉酱加烧饼，你就吃下去了。想吃。鹰肉虽然粗糙，鹰血虽然腥，但对一个饥渴垂死的人来说，却真比什么十全大补都要有用的多了。蝴蝶花的脸色已经渐渐地恢复了红润，琵琶公主也缓过气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忽听一声惨叫自那边的沙丘后就传过来了。胡铁花微微变色，沉声说， 在这里等我过去瞧瞧。 琵琶公主说， 我也要去。 好吧。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 看来除了这个老臭虫也没有别人能管得住你，千万小心。 沙丘后，刀光闪闪，剑影纵横，黄沙上染着碧血，已有几具尸身倒卧在地了，还有十余条黑大汉围着两个人在浴血苦斗。大汉们俱都是十分矫健和彪悍的，那刀法也十分的沉猛凶狠，尤其可怕的是每个人的面上所带的那股杀气，那竟是不将对方碎尸万段绝不罢休的气魄。但被围的两个人武功却比他们高出了很多，剑光如劈炼般纵横飞舞，竟赫然是海内名家华山正宗。只不过他们的力气显然已经衰退了，对方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这样打下去纵然不被杀死也会被累死的。琵琶公主和蝴蝶花藏在沙丘的后面，忽然失声说， 你瞧你瞧，那不是你们的马夫吗？ 蝴蝶花自己也发现被围的两个人中，一个身法较呆滞出手较迟缓的人竟然是石驼，另一个人剑法矫捷狠辣，却正是那行踪诡秘为了追赶石驼而一去无消息的隐名剑客王冲。黑衣大汉们无疑就是石观音的属下了。胡铁花瞧了半晌，终于沉不住气了，说， 这一次你一定要在这里等。 琵琶公主咬着嘴唇说，但是有人逃到我这边，我总不能看着不出手吧。 胡铁花笑着点了点头，忽然狂吼一声，飞身而出了。黑衣大汉们苦战了半日，死伤狼藉，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占了上风，眼看就要将这两个追寻多日的人分尸于刀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听到了一声霹雳般的大喝，一个人如飞将军一般自天而降，架起一条大汉的头颅，飞起了一脚，将另外一条大汉踢出了三丈开外，出手一拳又将第三个大汉的满嘴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再看那一条大汉头已经被这个人活活的给夹扁了，举手投足之间已有三个人就倒下去了，如此神威当真令人胆寒骨栗啊。大汉们不禁都给吓呆了。那边呢，石驼和王冲精神却为之一振，两并剑交剑而出，剑光闪动之间又有两条大汉失伏剑下。胡铁花大喝道， 胡某不愿意多伤无辜，只要放下刀绝不伤你们的性命。 谁知这些大汉竟像是疯了一样，还是不要命地扑过来。王冲 掌中长剑斩动，口中喝道：这些人神志一狂，完全不可理喻了，杀了他们，别无他法。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只见两柄刀以破风般劈了过来，这两条大汉眼睛都红了，竟真的和两条疯狗差不多。胡铁花上身一偏，一字刀光中穿了过去，左手向外一撞，右手一拖，右面大汉的掌中刀就已经到了他的手里了。只听咔嚓一声，左边大汉的肋骨已被他全部给撞断了，但冲出数步之后竟还是狂吼着回刀扑来。胡铁花说：喂，你这是何苦啊？一句话说完，那两个人都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琵琶公主远远地看着，只见大汉们前赴后继，明知死也不退缩，竟没有一个人逃过来的。他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咱们秋瓷国里有这么多的勇士，咱们又何止像今天这么惨呢？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些大汉早已经把生命出卖给石观音了。 他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有血有肉的人，其实那已经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了。 血战终于停止了，黄沙辟邪，尸身满地。石陀双手扶剑，不住地喘息，脸上却仍是岩石般全无表情。 王冲走过去，向胡铁花深深一个长礼，长叹道： 大恩不堪言谢，今日若非胡大侠仗义相助，我们兄弟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楚留香瞧了瞧他们，又瞧了瞧石陀，恶人说：你们是兄弟？ 王冲说：虽非骨肉，情同手足啊。 胡铁花哑然说：如此说来，你们是 早已认识？王冲叹道：在下浪迹天涯，为的就是要寻找他呀。哎，说来快20年了。 胡铁花目光凝住着他手中的剑，忽然笑道： 20年来，江湖中已经不复能见的正宗华山剑法，阁下刚才那一招惊鸿贯日，当真你可算是武林绝响了。 王冲的神色像是微微的变了变，勉强笑道： 哼，胡大侠过奖了。 胡铁花目光灼灼，瞪着他的脸，微笑着说： 据在下所知，纵然在昔年华山剑派全盛的时候，能将这一招惊鸿贯日使得如此精妙，也不过只有寥寥数人，而华山高手剑客之中却绝没有王冲这个人的。阁下现在总该把真名实姓说出来了吧？ 王冲讷讷地说： 在下只不过是江湖中一个无名小卒，阁下又何必？ 胡铁花不让他说下去，大笑地说：到了现在，阁下还不肯以真面目示人吗？要知道，一个人的姓名虽然瞒得住人，但是你的剑法那是瞒不住人的。 王冲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在下性命蒙胡大侠所救，谁也不敢再与虚言相欺了。 他的语声忽然停顿了片刻，才接着说： 实不相瞒，在下本姓刘，小名别飞。 胡铁花失声说： 刘别飞，莫非就是昔年华山派掌门真人的收山弟子，华山七剑外最负盛名的神龙小剑客吗？柳别飞惨笑了一下： 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黄沙中积侠士心，石林里寻石观音。吴蓉女劝师姐妹，难寻觅偏又寻觅。 胡铁华说，那石观音究竟和黄浦高大侠有什么仇恨呢？要害得他如此之惨。柳别飞叹道，此中曲折说来话长，非但黄埔大哥被他害得身成残废，我华山派数百年的基业也就是断送在这恶魔的手里的。 胡铁花默然半晌，缓缓地说， 现在你总算找着他了，你想怎么样？柳别飞垂手， 我。他一声哽咽，眼睛似乎已经有热泪夺眶而出。胡铁花忽然握住了他的手，大声地说， 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柳别飞喃喃地说，报仇。重复着这两个字， 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目中终于流下了泪。忽然他重重地摔脱了胡铁花的手，嘶声说， 你可知道我黄埔大哥为何自甘堕落，以脱马为伍吗？ 胡铁花叹道， 我早已经看出来了，他必有难言的隐痛啊。 刘备飞说， 他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为的就是不愿复仇啊。 为什么？ 只因为他知道以我们之力要复仇，实在无疑是以卵击石，他不愿意我华山一脉就此断送，也不忍令华山弟子全都死尽死绝。 琵琶公主走过来了，忽然说， 华山弟子现在难道还有活的吗？ 柳别飞凄然说，唉，所存实在无几了。琵琶公主冷冷地说，哦，原来还有几个，我却以为早已经死光了。 柳别飞的脸上变了颜色，说，你。琵琶公主却不让他说话，冷笑地接着说，昔年华山七剑纵横江湖，那是何等的光彩呀，江湖中人提起华山派三个字，谁敢不退避三分呢？就连我这华外之民也久仰华山的风采呀。可是现在， 他摇了摇头叹气地说， 但现在江湖中人却几乎已经把武林中有个华山派这个名字都忘了，华山的弟子就算全活着又跟死了有什么分别呢？ 柳别飞就像是被人重重地打了几个耳光，脸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在颤抖，满头的大汗就像雨点般滚滚而落。琵琶公主又悠悠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与其苟延偷生，倒不如光荣战死，你说是吗？柳别飞跺了跺脚，死生说： 柳别飞，何惧一死呢？但死要死得有价值啊， 若只是白送性命。 嘿， 琵琶公主打断了他的话说： 怎么，你觉得自己不是石观音的对手？普天之下，能和他一较高下的人只怕不多呀。 哎， 琵琶公主叹了一口气，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石观音，我们倒不惜为你拼一拼命。可是你既然不敢，只好算了。 柳别飞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忽然咬了咬牙，转身就跑到了黄浦高的面前，拉起了他的手，扑跪了下来。只见柳别飞满面痛泪，在黄浦高的掌心不停地画着字儿。黄浦高像是忽然大怒，一脚把他踢开了。但柳别飞又爬过去，黄浦高的身子在发着抖，一双空洞的眼睛里此时竟有两行泪缓缓地落下来。又过了半晌，柳别飞忽然掌身而起，嘶哑着声音说： 两位真的要陪我兄弟去找石观音吗？ 胡铁花立刻说： 自然是真的。 好，纵然是有去无回，我也在所不惜。 胡铁花大声说：胡某难道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柳别飞突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 好，即使如此，两位就随我来吧。 一片石峰平地拔起，大地至此好像已到了尽头了。黄浦高到了这里，手脚似乎都在微微地颤抖。 胡铁花极目死望，不禁动容： 好险恶的所在呀，莫非到了地狱了？ 柳别飞叹道： 哼， 不是地狱，可也是地狱了。 他沉声接着说： 群山之中有一处密谷，石观音就住在那里，我黄浦大哥也就是在那里受尽了非人所能忍受的折磨。 胡铁华的眼睛里发出了光，握紧了拳头，大声说： 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 冲，冲进去。 柳别飞说：但这石峰之间道路迂回，往复交错，而且穷极深刻变化，咱们若是这样撞进去，只怕永远没法走进这个迷谷的。 那怎么办呢？ 柳别飞说：指望到了晚上风向能够改变。 琵琶公主忍不住说：为什么要等风向改变？ 我黄浦大哥耳目俱残废，所以后来石观音一讲他看得跟死人无异了， 对他丝毫不加防范，谁知他出入这个迷谷已经几次之后，便已经凭着一种特异的触觉，将谷中的道路和深刻的变化俱都默记在心了。 琵琶公主说：所以他才能摸索着逃出来是吗？ 刘贵妃说政治，琵琶公主说那么这和方向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要分辨出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凭借着许多的因素，方向自然就是许多的因素之一。 明白了。他逃出来的那天吹的风和现在不一样，他生怕感觉上有了什么差异会将方向走错，是吗？ 不错，在那迷谷之中只要走错了一步，那就是万劫不复了。胡铁花此时抬头仰望着天色，着急地说，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见鬼的风向才能改变呢？ 琵琶公主说，沙漠上白天和晚上吹的风往往就是不同的。 柳贵妃说，不错，到了晚上风向说不定就会改变。 他要是偏偏不变呢？ 不变就只有等。幸好胡铁花的运气不错，入夜时风向果然已经改变了，由东南变成了西北，寒气已自西北卷过来了。 石陀已见点地，当先而行，他的每一步走的都是十分的缓慢的，十分的慎重的，像是生怕一步大错便将永生沉沦于万劫不复的鬼域之中。但是片刻之后，他们还是走入了石峰群。无星无月，大地漆黑的好像已经被装进了棺材。胡铁花几乎什么都瞧不见，心头也沉重的透不过气。但是他知道越黑暗反而对黄浦高越有利，因为在这样黑暗里有眼睛的人，他的行动反而不如瞎子方便的。黄浦高还是走得很慢，但却是不停地在走，行动就像猫一样，几乎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其实这个时候狂风怒号，纵有脚步声发出别人也不会听见，别人若有脚步声发出他们自然也不会听见，只有黄浦高他不用听，他能够感觉得出。就在这个时候，他像是忽然感觉到有了一些情况，他猝然一回首，身子已经趴下来了，贴在了石壁上。此时此刻大家围他的马首是瞻，立刻都紧张起来了。胡铁花掌中握着他自黑衣大汉手里夺过来的刀，静悄悄地就绕过了黄浦高，贴在石壁上，屏息静气等着。无边的黑暗充满了杀机，这胡铁花就像是一匹在等着择人而噬的恶狼。过了半晌，山峰那边果然隐约传来了人的呼吸声，胡铁花掌心沁出了汗，刀握得更紧了，呼吸声渐渐的近了。胡铁花闪电一刀就砍下去了，他几乎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一刀之上，这一刀的快和狠只怕很少人能够躲得开，他存心要把对方的头颅一刀劈成两半。他自然永远都不会想到，他这一刀砍的竟然是楚留香。楚留香本来也许走不到这里的，幸好他们在最危险的关头并没有遇上石观音，也没有遇上石观音他的弟子，竟偏偏遇上了屈无容。就凭你们三个人的样子也想走得出去吗？这句话正是屈无容说出来的。他一身都是血一样的白，他的断臂用白绫悬着，他的面上也蒙着雪白的丝巾，使人能够看见他那绝美的风姿，却忘了他脸上那丑陋的伤痕。楚留香、姬冰燕、一点红三个人张大了眼睛瞧着他，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只要他一声呼喊，他们三个人就走不成了。但是屈无容居然也只是静静地瞧着他们，没有开口。 一点红忽然说，我说的你听见了？ 戚无声说， 一点红说，你走不走？ 戚无声冷笑着说， 哼，你明知自己逃不出去，想要我带路吗？一点红眼瞧着他，忽然纵声狂笑。一个中年面上不见笑容的人居然还会大笑，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只可惜他笑得太不是时候了。笑声若是惊动了石观音，这笑的代价可是三条命啊。姬冰燕怒道，你是不是想以死来向他表明心迹啊？我们可犯不上这样啊，他对我们无论怎么想，无论把我们看成怎么样的人，我都不放在心上的。 一点红骤然就顿住了笑声，好，你们走吧，我不走了。他竟用出他剩下的全部力气拼命一推，挣开了那绑着的腰带，自姬冰燕的背上滚落下来了。 楚留香动容说， 你这是何苦啊？一点红说，少了我，你们的行动更方便。 嗨，楚留香跺了跺脚说，我怎么能把你留在这里呢？ 一点红淡淡地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性命珍贵，我都是随时准备死的。 他忽然顿住了语声，那冷漠的神情却很像在对屈无容说， 我绝不会为了求你而骗你的。你若是这样想，我非但看清了把我，也看清了你自己了。屈无容蒙面的丝巾仿佛湿了。 怎么？啊，怎么？这比冰还冷的女子，难道她也会泪流满面吗？ 屈无容忽然取出了个小瓶子，扔给了楚留香。 而且扭转了头， 他嘶哑着声音说，这是解药，你们都走吧。楚留香却叹了一口气， 哎，姑娘现在才让我们走，迟了。 为什么？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红兄的脾气我知道，他要是说不走就绝不走的，他不走我们两个人难道能走吗？ 哼，岂不容说，那他还想怎么样？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缓缓地说， 他已经表明了心迹了，姑娘若是相信他， 那就该跟我们一起走啊。他若知道姑娘已经不再对他有所怀疑，自然就会走了。 屈无容说，我不能走，不能走。他不但声音颤抖，他的身子也剧烈地颤抖起来。 姑娘， 这里还有什么值得姑娘留恋的地方吗？ 屈无容没有答话，他好像说不出话。就在这个时候， 突听一个人大喝道，你们四个人谁都休想走。 一个紫衣少女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已在长廊的尽头瞪着他们了。 楚留香、姬冰燕 纵然镇定，也不禁为之失色。 屈无容失声说，四妹， 紫衣少女打断了他的话，冷笑着说， 谁是你的四妹？ 你这不要脸的臭丫头，平时一面假道学，谁知一瞧见男人你就昏了，难道你忘了师父怎么样对你的吗？ 屈无容反倒镇定下来了，淡淡地说， 但是你不要忘了，师父现在并不在呀。 紫衣少女说， 师父不再怎么样，哼，凭咱们几十个姐妹难道还对付了你们吗？ 他的手在墙上一摁，